千祈唔好信呢、這個即係太輕易信嘅風水。我又講翻一段歷史。 嗯。 上次講過呢、這個支聯會個即係其實係喺六四之後先成立嘅。不過即係而家先話或者裏面公開講就話21號英雄就唔啱嘅嗰日。雖然嗰日已經係動咗旗出嚟，但嗰陣其實係未成立嘅，只係用咗呢個名嘅啫。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其實六四咧就星期日嚟噶嘛。嗰日原定咧就已經一早預咗就喺跑馬地黑色大靜坐。咁就冇人知道咧，六月三號晚原來開始啲軍入城嘅，真係去做。咁結果咧，即係一個即係大陸六四凌晨咧開始屠殺清場，我之前處理就哇，咁梗係成個氣氛轉曬啦。咁嗰朝咧，即係因為你咁短，即係冇時間轉啦，都原定喺翻呢個跑馬地。當時嚟講咧，即係所有嗰啲即係骨幹嘅人咧。其實嚟講咧，即係當時嚟講，每一日咧熱心支持民運嘅人咧，差唔多每日傍晚咧，即係喺個運動期間咧，即係自動啲戒唔開開始之後，你差唔多晚晚咧七點鐘自動上去教協得㗎啦，喺九龍聯同教協，咁就自動就會開會大家傾點樣做啊，支持啲嘢。咁嗰日雖然咧就未有，即係六四嗰陣時雖然未有支聯會，但已經有咗個籌備委員會啦嘛。咁嗰朝我決定喺馬會嘅保安室。我哋喂，真係嗰時馬會完全係，你知平時如果你入馬會，你知道馬會就好差串噶嘛。 嗯、 你由一格，即係由一個你唔係呢個身份咧，就唔可以去呢度噶嘛。非呢度淨係準馬主入嘅，你行出去俾人趕噶嘛。呢度會員咧，你唔係會員，你行出去又會俾人趕噶嘛。喂，打六四而家咧，好似完全係不設防喎，即係而且我都入過去呢個保安室，即係 入咗保安室， 總之係去邊都得噶。我哋喺保安室開會啦，即係當日決定係應該點樣做啦。咁、 嗯、 當日咧，阿蕭華就好激動。淨暈咗，使咪咁啊？即係話嗰陣時咧，就建議要罷三，即係三日全港罷工，即係罷市。咁我哋覺得即係太誇張，唔掂啦，咁就係即係會好亂。咁然後周明光都唔贊，結果就贊成咧，就係建議喺六月七號星期三咧，就全港嘅新界即係一齊嚟一個大遊行。咁因為上兩次都係淨喺港島啫嘛，但係今次諗住估計咧，因為開始屠城啦，即係全港嘅沸騰啦，所以嗰日如果上街咧，肯定港澳新界一齊上街，就幾百萬一齊，即係好似起義咁，好勁㗎啦咁樣。咁但係嗰日當原定六四即係當日咧，淨係喺跑馬地靜坐，咁冇理由行完坐翻低，同埋而家開始殺人啊嘛，仲坐低，仲整乜鬼嘢做？即係有啲行動啊嘛。咁當時我哋建議就咩咧？今日一定個政治就一定要做到一樣嘢，就係、是。都即係遊行就去新華社，就要逼新華社咧表態，因為其實當時有個口號咧，就係、是、號召咧啲解放軍調轉槍頭，同埋咧要求咧外邊所有駐外嘅使館咧，即係全部倒戈雙向啊嘛。 嗯。 咁真係係一個決戰前夕嚟㗎啦，所以其實六四又唔係即係咁簡單，就係、是、一個外抗啦。即係去到最尾嘅時候，其實係即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嘅。咁我嗰時覺得，如果你逼到許家屯出嚟咧，表咗態咧，就香港所有左派咧都轉唔到態㗎啦。其後而家轉曬態啦，嗰啲程介南啊、嗰啲曾玉成啊、鄭會堂轉去咗態。如果當年嚟講逼到啊呢、這個許家屯出嚟咧，一齊即係聲援啲六四咧，咁香港已經係變咗真係顛覆基地咁可以傾㗎啦。所有左派換唔到頭啦，亦都唔會出現到即係到後來咧就是、清算，因為後來完咗之後咧，李鵬攞咗權之後咧。就派咗人落嚟咧，就清算，主要係即係林渣飛同埋咪要整定翻香港左派，所以全部要歸邊啦。如果唔係，你大鑊啦。唔歸邊嗰啲咪變咗程翔咯，程翔啊、劉瑞兆嗰啲咪即係金苗魚啊、李志仲咧唔歸邊，咪全部清曬，跟住全部歸翻邊啊嘛。但係喺嗰個 moment， 如果你當阿六四做到咧，咁就香港左派轉唔到頭噶啦，因為佢已經同咗中央為敵啦嘛，佢自己拉埋落水啊嘛，佢個策略上咧一定係要咁樣做。咁但係點知咧去到？累路晚傍晚咧，喺整個六四已經係未試過，係第一次可以見到有布防。喂，我咪講話六四期間由五月即係照六四咧，喺街上根本見唔到差佬噶嘛。不但啲見唔到差佬啊，即係一有群眾出現嗰陣，啲差佬自動縮添啊。佢費事係成為俾啲群眾衝擊嘅對象。 嗯。 但係喺累路嗰晚咧，由尖沙咀即係去到即係成條利敦道，已經開始有藍帽子布防。同埋一件好奇怪嘅事，喺星期即係六月六號嘅晏晝咧，就係上晝開始已經係周圍好多朋友喺寫字樓都收到好多 fax， 就話咧中共派咗特務落嚟， 將佢破壞六月七號嗰呢個即係遊行之類嘅嘢。咁當時因為我話我哋真係日日係全職。即係參與六四咁啊，根本都唔使翻工嗰陣喺 Capital， 唔使做嘢嘅，即係喺 Capital 一直係搞嘢嘅，唔使做嘢好 過癮。開心啫，你 唔使幾彎咁住，晚晚搞到三四點。咁啊，夜晚真去過多個檔，去過去過五四，收到大料，我覺得唔係喎，有 QK 喎，我呢單嘢唔係咁簡單。你諗下，如果中共真係要派特務嚟，即係搞暗殺、搞破壞，佢會唔會話俾你聽？冇可能。咁但係咁大規模地，即係通有啲人通過 fax 收到。即係嗰陣未興短信啦，就係 fax 啊，所以周圍都冇理由，呢啲係得一個係有能力做到啫嘛。就係港英嘅深戰室。 哦、 喂，唔好忘記港英當時深揸飛機係霍德就係六年暴動裏面咧負責搞深戰噶嘛。港英其實知道，如果你六月七號真係幾百萬上曬街咧，就好大禍失控，即係成個社會控制唔到。所以佢一定係要喂，而家時候你。最近睇呢個報道，即係呢個蘋果都有講有爆翻出嚟啦。呢一個李鵬飛啊，即係而家係民主英雄啦。但係當年嚟講，呢個韋奕迅都受，即係都俾個任務佢，叫佢喺90年嗰陣要求呢個支聯會解散啊。 嗯。 因為呢個英即係港英當都覺得啲群眾起咗嚟之後，喂對佢個統治都不利噶嘛。所以咪喺6月6號嗰晚咧，即係6月6日已經開始部署係要點樣撳翻呢個運動落去。咁半夜三更就係啦。我成一點嘅兩點打翻彈打電話俾我，喂，你而家係咪仲喺街啊？好即係小心要翻屋企啊！即係而家，因為支聯會嗰啲嗰班嘅籌委會嗰十幾個啊，即係招華啊、李全明就走問打翻幾個、就是，就係即係警方又俾電話嚟話，需唔需要保護啊？要收到風話，共產黨派啲特務嚟喐佢哋啊啦，即係攬教。我話邊度會咧？神經嚟咁就係，我就唔信呢樣嘢咁就佢叫我小心，你翻屋企唔使翻屋企啊嘛！我哋我唔信呢樣嘢。我因為我當日覺得，如果係咁的嘅話，呢、這個一定係港英做嘅，即係佢唔想個運動即係發到 太大。 結果支聯會俾佢拋窒咗，朝頭早一瞓醒，心機就已經播咗個信息出嚟嘅，就話支聯會話 call off 個示威，即係全港 call off。喂，呢個係支聯會自己 call off 嘅。我嗰陣又幾興嘅，即係貓貓聲。跟住一啲電台即刻轉曬調啦，港台、商台。我咪話佢聽，喺六月四號之前咧，有一個月嘅時間咧，商台變咗無政府主義。基本中意上去就講，晚晚都有個節目嘅十點鐘，就喺度講民運噶啦。喂，嗰招即刻已經變曬調，即刻強調啲人要守法啊，乜係要撳翻曬落去。我諗係嗰即係六日當晚已經係通過之後所有傳媒裏面要 play one down， 即係成件事。結果當時發生一件咩事呢？就發生一件事就應該要歸功於阿牛曾建成。 哦， 因為當時嚟講，阿牛咧，阿牛就喺六四裏邊冒起嘅草莽英雄嚟嘅，即係同埋班壁士佬，晚晚就喺新華社門口裏邊咧，動起個商，即係佢哋點解叫民主台，就是、支援，即係佢哋一班嘅即係草莽英雄嚟啫嘛，同支聯會完全冇關係嘅。初佢鬧支聯會嗰班，支聯會。即係話你仲留喺裏面見到牛班成班地踎，驚鬼咗點？流民唔知咩嘢，因為個個大隻佬啊，紋身啊攬架，唔知咩人唔敢黐埋佢啊嘛。但係嗰招咧，因為你晨早已經宣傳咗六四，即係六七大行一早宣傳咗啊嘛。你今朝早 call off， 好多人都收唔到啦，同埋已經喂塌咗個 engine 嘅 turbo， 點會收唔到啊嘛？結果隨街都係人咯，即係包括咧就係、是。好大元朗走出嚟啲，同埋好過癮。當時嚟講，好多群眾自己組織咗好多小隊伍，乜乜元朗中學嘅一個隊啊，咁之類之類嘅，揸自己旗啊衝出嚟啊。咁你出到嚟香港大鑊啦，即係原來已經取消曬，即係本來係幾個火頭咁啊，香港一邊新界，即係九龍冇曬，啲人唔知點樣啊。好就係民主台醒目，阿牛佢哋就喺新華社對面咧，即係嗰個 位 醫院嗰個凹個位度俾佢整咗個電喺度。 哦， 咁啲人 擺喺度先啦，係咪？ 擺喺度整個即係好似神主牌咁樣， 即係 等嚟 祭祀。覺得呢個有個目的地啊， 係目的地，所以見到當日嚟講一傳十，十傳百，咁咪結果咧，啲人過走去嗰度當係拜祭啦，兜個圈啦，淨係咁都成百幾萬人啊，大佬！ 即係唔好睇少呢一個配置啊！即係如果冇咗個人哋山長水嚟到，咦？做乜鬼啊？ 唔得㗎嘛， 乜嘢都冇， 開始咗，咪所以 即係係啊，驚失控啲喎，可能。 深夜晚咪有一個即係鬥爭大會咯，即係我咪即係走去批判消防同佢間過嗰次，真係即係同佢焚過。 火都禮拜 係火，你有冇搞錯啊？ 拋 即係你冇理由。喂，但係咁講，但 係當地 支聯會裏面大部分都係即係佢哋，即係佢要 早就做單位，咁全部都梗係燒壞支持者，咁要 w 梗係 w 單我啦，即係我梗係唔夠去 w 啦，係咪？咁但係我講得係有道理嘛，即係你呢個判斷錯誤，第一係一個即係即係缺乏政治智慧都睇唔到呢件事其實講緊陰謀嚟㗎嘛，邊度會如果中共真係要破壞你，點會話俾你知啊？ 應該靜靜雞做㗎嘛，係 咪啊？靜靜雞 事先張揚啊！ 係啊，即係你諗住佢哋走去暗殺人或者做低你有個洗鬼出聲咩？因為埋嚟斬你一刀啦，係咪先？有你講咩？唔會㗎嘛先。即係同埋你諗下，如果晏晝已經有咁嘅傳聞，周圍都收到咁嘅 fax， 呢除咗講應該做到，邊個可以做到啊？即係好大規模嘅行動嚟㗎嘛。第二咧，即係你對。即係缺乏一個政治用力，或者真係驚佢暗殺你，唔使搞嘢。第三，你冇呢個政治道德就係、是、你，喂，其實嗰啲群眾俾你點咗出咗嚟啫嘛，已經你冇理由臨時收制嘅，咁你點搞啊？好有啊，冇乜事發生啫，因為真係會大亂噶嘛，根本係結果咪即係其實即係成個運動咧喺六七之後咧就係即刻變咗，即係單翻曬啦。如果唔係嗰日咧。 嗰個先開始，可能如果 係幾百萬人上街，即係講真，香港一定係翻啲福地嘅。要求乜都得嘅，根本係即刻全部直選都得嘅。成個政府推翻都得嘅，真係。 直頭講政治上啦，直頭係咪先？ 係啊，好大件事，即係根本其實而家雖然我哋講六四，但已經好多人講翻咧，喺嗰段時期，如果你真係講民主運動咧，喺香港真正出現咗一個，即係唔係受左派控制嘅，譬如你。六七人暴動受左派控制咧，喺七一之前裏邊咧，真正嘅群眾運動咧，這個真係群眾運動，即係喺個六四期間，其實呢個好值得嘅，即係如果你要檢討翻香港成個民主運動發展，那個先係真正嘅民主運動。幾多香港人，即係起碼一半啊，真係唔係誇張，至少一半嘅香港人咧係投身喺呢個運動裏邊，而係經過咧一個好好嘅洗礼，哇！啲人嗰啲政治意識全部幾高漲咁樣係，點會出現好似啲咩蔡志偉啊、陳英學啲咁嘅契弟，加埋啲廢話，唔會咁 樣。我淨係記得其實六四，即係我都話你有一次都錯過噶嘛，上個禮拜個節目咧，六四嗰陣時你老幾咁樣，我咪中學咯，初中啊嘛。我記得初中嗰陣時咧，即係香港啲傳媒咧，即係未有六四之前啊，其實係對政治冷感噶嘛，即係以錢掛帥嘅，即係好得意。我睇社會科學嗰啲咧，嗰啲中學嘅思想，總之香港就寸金尺土，即係我印象又總之大個一出嚟第一件事一定要買樓，即係咁意思啫嘛，完全唔會話叫你搞咩抗爭、啊。 但係嗰兩個禮拜啊，犀利啊，真係你晚晚 呢個公民教育緊要，即係其實 我門口。就嚟一檔啊！民主台阿牛佢哋維園又喂唔使人組織嘅，咁啲群眾自己 自發性 嘅，自發性嘅維園你動起個心噏嘢，大班人嚟聽嘅已經係，即係周圍都係，即係周圍都有論壇，周圍都有人即係討論緊呢件事。我記得我哋出民主潮咧，我平時去幫襯即係食晏嗰啲食肆嗰啲工，即係嗰啲員工啊，一聽到話出搶住嚟睇啊，喂，平時嚟講，而家你俾佢都唔要啦，係咪啫？都係搶住嚟睇，即係個個都好想知道。 好想知最新嘅發展啊，個局勢嗰方面 應該點樣做？應該做啲咩嘢？哇！嗰陣時做啲群眾幾易做，即係組織。即係你話要做乜都，因為即係嗰陣時哇，建立一個黨啊！一夜之間啊，我諗幾萬人添啊，真係。好犀利啊嘛！ 即係其實衰質都講翻嗰次就失敗咗啦，即係無啦啦又 call off 咗，即係畏首畏尾咁樣。 係驚啊嘛，咁就係、是啊。所以我睇到呢單咁嘅話，正任殺就係諗翻起呢件事，邊度咁易任殺你啊？黐線任咩啦？有人會有喐你，最尾會有，但可能會有其他原因，即係唔排除，即係而家政府都唔排除。譬如何俊都講，唔排除可能同何俊仁嗰件事件有關係嘅。咁就知道何俊事件個對頭係邊個啦，係咪我哋啱啱先講話要炒嗰啲股 份，揼咗豬頭咁樣，係咪啊？我明白。咁你唔喺嗰方面同佢報仇咧，係咪啫？大家可以諗下 揾翻啲咯。即係何俊 成家一齊炒起佢， 係啦呢個何俊買翻啲800 嘅。咁啊，我幫阿何俊仁報仇雪恨先，咁樣好啦。 我 今日時間咁多， 唉， 無可六四啊，好，拜拜。